来自郭靖演唱的《拥抱你微笑》，由王雅君作词，季家松谱曲，收录在了郭靖2012年发行的专辑《我们都能幸福》这当中，也是偶像剧《原来爱就是甜蜜》的片头曲。 遇见幸福要我一段好时光，走过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时间陪着我们慢慢长大，要离开我那最熟悉的地方，在心中计划一个梦想，就算再难我也要前往，去打败害怕，大步深呼吸就点亮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让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未来的愿望，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希望世界那么大，要活得更晴朗，不一样，让每段回忆都值得收藏。遇见幸福要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都与你分享，拥抱你的微笑，遇见幸福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未来的愿望，拥抱你的微笑像太阳。遇见幸福要我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次眺望都与你分享， 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1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3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开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1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100万奖4D 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生活一模一样，舒适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和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属我们的听觉享受，思源音响。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回击，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 记得这首《顺时针》会给人一种在爱里面无奈的成熟成长的感觉。我不想孤单地坐在回忆里逞强，几乎忘记下过了雨。感人的曲调碰上触动人心的歌词，于是就有了这首喜欢挑逗人泪腺的歌曲。 淋过雨的空气，疲倦了的伤心，紧紧收起的伞底，泪的痕迹渐渐褪去，我一个人鼓起勇气跟

脚步，别把爱都向你揽入，松开已久的手可以再次紧紧握住，听一听你的脚步，当你下身后的幸福，空了太久的心可以再次拥有他的爱情永驻。 每天要记得午睡一会儿，午睡是最好的一个身体的修复剂，有助于修复大脑神经，提高应变和记忆能力，促进泪液分泌，有效养眼，有效的刺激淋巴的细胞，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增强体质，促进细胞更新，修复皮肤，因为皮肤的新陈代谢在睡眠状态下最为的旺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尤克里里《出嫁》。 红红的烛火在安抚，我的心也着得发烫，红红的双膝一眼中，脸上却挂着泪两行，怎会有这么一天，天真的一切都被走远，我不知所措，怎能不叫我心痛，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 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我所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 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过得好运， 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 潇洒少年郎，今天要变成大人样，掩不住嘴角的轻笑，全都是期待和幻想，他长得什么模样，有没有一件长发和一颗温暖包容的心房，对或错有谁知道，能不能白头到老，有没有和我一样，我用一生一世的心等待一生一世的情，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能过得好，我用一生一世的心换你一生一世的情，牵你的手，也许是宿命，也许是注定，我真的希望

数的听众都会觉得是通过那首天黑知道阿杜的，不仅仅是这首歌，这张专辑呢一直我觉得会被低估了，里面有很多首不错的歌，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离别，就是出自于这张专辑。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就走过这双线，我陪你抽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等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缠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希望后早已经破灭，我和你要离别。 就是孤独的，不要奢望能够依靠谁，哪怕是至亲至爱，越是喧嚣处往往更孤独，心系一处自走自路，孤独是人生必走的路，必吃的苦，苦到尽头甘自来，狮子强大所以不怕孤独，羚羊弱小所以喜欢群居，人生无处不修行，能在孤独中心静如水，才能在纷扰里安然无恙。 When you and I cross along the street, chasing away the summer heat, footsteps outside somewhere below, to your ripples I've let go. We built our church above the street, we pride this bird between machines, the candy swing you sent the view, it made my skin, I'm staying near you. Come on,

随着天气逐渐的加温，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一味的贪凉，就很容易导致感冒生病。比如说我最近就是一直这个扁桃体发炎，现在说话比较费劲，所以各位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太过于贪凉了，特别是出汗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来自高进和小沈阳的《我的好兄弟》，发行于2011年的4月15号，收录在的专辑《拿得起放不下》当中。 在你回魂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有你还有我，朋友的情谊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情谊呀，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车上下班有电梯就不怕楼梯。根据最新的研究表明，每天坚持行走1英里，大概是1.6公里，在20分钟内走完，对于什么乳腺癌、前列腺癌、肠癌的治疗都有明显的益处，最高可降50%的死亡风险。要想发挥实效，还有5大讲究。上下班，我们一起相约走起来吧。

歌词当中所说的就是男主角喜欢一个女孩，女孩有了自己的恋人，男主角只能站在好朋友的位置，女孩渐渐感受到了男主角对她的感情，所以呢，女孩喜欢的还是自己的恋人，男主角想要一直陪伴的女孩，即便不能在一起，能够被需要都已经很幸福了，因此两个人都没有说破。这个就是这首歌，方大同三人游。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我才感同身受。我永远都愿意当个听众，安慰你的痛，保护着你从始至终。就算你的爱属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远远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某处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有些话我选择保持沉默，别把实话说破，隐藏我的寂寞。你的情绪依然把我牵动，躲在你心中角落的心事我能懂。就算你的爱是与他了，就算你的手他还牵着，就算你累了，我会在这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点点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值得，我还在默默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幸福的资格。至少我们深爱都仍然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爱还留不住你的离开，却不存在等待着你回来。一人留两人就三人游，悄悄的点点的，或许舍不得，默默的静静的，或许很执着，这还在多久我守候着，说不定这也是一种得不到的却美好的。至少我们中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足够了。让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这样就已经够了。 郭富城本身是一个浓缩的香港流行文化的符号，从当初青涩的偶像小生，经过光阴的历练，成为一个横跨音乐、电影以及舞台表演的一个成熟艺人。从他的身上能够看到整个香港娱乐产业的风起云涌，曾经的青春偶像随后的奋斗，这是今天的成就，那份一路不言败的精神，正是香港演艺界朝夕更迭的投射。接下来我们的歌来自郭富城，亲爱的。 爱情忽然触动，给你给我一声亲爱的，因为你的早好激动，轻轻的软软的，我心跳激动。爱情的魔力好像躲过火势的微风，

我总觉得如果把四季拼成一首诗，那么夏天一定是最美的那一句。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心可以梦想是写出满心放能量，听过去对未来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1033，我们都为你 专属你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东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烟林翠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贴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怀香。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总是唱，讲的是轻轻弯。踩着薄暮走向绿肥远望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牵着长，还有一位老船长。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茹芸演唱的《我怎么能离开你》。许茹芸凭借着她的飘渺的云式唱腔而红遍了国内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感受一下许茹芸的云式唱腔。 问彩云何处飞，愿乘风云追随，有情人能相聚，千秋。 续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无家可归的人。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注意在这样的天气千万不要一味的贪凉，明天见喽，拜拜。 不是我感觉自己像个无家可归的人，尽的死离家，远离家园那么远，有时我感觉生活竟是如此的艰难，真的无处可去，遥望家园那么远，日复一日生活变得如此抓迷，可我的心却是那么苍茫， so far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